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熟悉的开场，熟悉的周一又来了，新的一周开始了，所以呢，要在周一的夜晚给大家加油打气，好好度过全新的一周吧。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还是我们的老互动方式，三个平台。那第一种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第二种呢，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然后就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啦。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开始，可以稍等一下。前两天呢，看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我看讨论度还挺高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而且呢，在不同的情境之下，这种喜欢也不尽相同。所以今晚我们就来在午夜情歌当中探讨一下。好啦，今天呢，逢时播报继续啊，期待着大家的光临，也欢迎大家来讨论。还是送出今天的晚安心语，当你动摇对一个人的信任的时候，其实最难过的是自己。只要想着你。 我就不会惶恐。时光的小路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靠在你眼中。只要想起你就点亮了星空，流浪的纸船忘不掉港口，湮灭的花火歌谱短彩虹，你就是我心中永恒的天空。 今晚的开场曲来自朱静熙的《寂寞烟火》。看到肖多多在聊天室里说，哇，好温暖的歌呀。其实我今天呢想，哎呀，做哪一首要把它放在开场呢？其实这个开场曲真的很重要，因为之前我也是说过，我说其实呢在节目当中一个节目的开场曲，它基本上会奠定你今天晚上整晚的基调，所以呢你一定要选好哦。然后我就在想，今天呢其实话题就是喜欢一个人能维持多久嘛。好多的歌曲要么就是温柔到极致，要么呢也是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嬉笑怒骂在里面，所以都不适合开场。最后选来选去，哎，还是这一首吧。好，感谢大家的喜欢。那另外呢，好久没有做这个小调查了啊，现在有多少人在用收音机，包括在车上也算啊，进行收听呢？如果是的话，方便的话，请在我们的聊天室或者是抖音搜索主持人道报道一下。好啦，新的一周希望大家打起精气神儿啊。说到这个话题呢，看到生如夏花他就说，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喜欢一个人的热度是4个月。嗯，是的。然后宋燕君说得好，他说没有时间限制，自始至终认定了。我觉得宋燕君每次他的回复都是属于那种真的特别特别的温暖，然后呢就给人一种很坚定的感觉。好了，也欢迎大家。还有左撇子思思他说，如果爱请深爱，你若不离我必一辈子不弃。哇，大家都是好专情的人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作为一人一句情话来进行互动了，我要把这些都拿小本本抄下来。好吧，喜欢一个人能维持多久，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要分开来看。就有些时候呢我们总是把喜欢和爱画成等号，但是我觉得喜欢是爱的前提。你当你喜欢一个人到一定程度，维持了一定时间之后，你慢慢会觉得离不开这个人，所以这才会变成爱。不管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我觉得都是由喜欢变成爱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多久能够维持，就是说喜欢一个人能维持多久，我觉得这要看你喜欢的程度了。如果是一见钟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维持的时间会相对短一些，因为很短的喜欢之后它就会变成爱了。好啦，那么接下来呢也要继续分享今晚的歌单。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所念皆星河。周末的时候在家发了一个抖音，其实就是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它是温柔到极致，但是由于自己操作不当，我还不太会，所以呢只分享了一点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吧。 你眨了下眼睛，上夜空闪烁的痕迹，为我所有不安找到了指引。我呢喃了一句晚风里出走的心事，为你每次试探收拾了回应。所念皆星河，辗转里反侧，你占领每 所念皆星河，来自房东的猫。刚才小萌也说很喜欢这首歌，是的，其实这首歌呢原曲CMJ 的那个纯音乐版本就已经很动人了，但是呢房东的猫填了词之后，我觉得会赋予它另外的一种意义。尤其歌词当中写到，你的眼里有我对世间所有的吝啬，对于世间所有的东西可能我都吝啬，但唯独对你我可以倾尽所有。哇，这是何等的浪漫。说到今天晚上的话题，其实有很多的互动。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他说喜欢一个人未必会持续多久，但是相爱的两个人会相伴到老。是的，这句话呢我也很认同。然后刚才 看到小柏发来了他养的昙花，哇，真的，我觉得你今天晚上真的幸运值拉满，昙花开了。我也是这个第一次见到盛开这么大的，就是刚刚绽放的昙花。都说昙花一现嘛，因为它开放的时间很短，但是却很绚烂。就像有的人选择，即便是在短暂的生命或者说短暂的青春当中，也要选择尽力去绽放，还是不错的啊。虽然说昙花一现，但是呢还是能维持几个小时，好好记录下绝美的瞬间吧。心田说，择一人爱一生，还是得看两个人的热情是否还在吧。对，一个是热情还在不在，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的热情是不是同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一个胖子他说，喜欢是表面吧，爱呢是深入骨髓，不知道对不对，就像每天听广播已经融入血液里了。哇哦，好棒。其实很多时候呢真的是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呢爱着爱着就变得永远。喜欢一个人喜欢的久了，当这个人可能离你远去，或者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你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习惯。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弄不清楚到底是爱的这个人 喜欢的这个人，还是喜欢有这个人在身边的一种感觉。有的时候搞不懂就先不要去想了，想的太多也不会有答案，还是先听歌吧，野蛮水蜜桃。Shall we dance in the silver light? Imagine there are galaxies in your eyes. Alright, I know what you wanted. And why you wanna suck me, honey? Tonight. Let's take it easy. You are still my little lonely pinky. Tonight. 这是来自刘爽的一首《野蛮水蜜桃》，这个是全英文的这样的一首歌，但是呢旋律很好，所以呢听起来会很舒服。我一直觉得很适合夜间，然后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起得很好，野蛮水蜜桃，就有一种反差感。因为水蜜桃呢很甜美粉嫩诱人，但是呢如果用野蛮来形容，又让它多了一份硬糖的感觉，所以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好想知道这个野蛮水蜜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如果要是这些水果都化成水果蔬菜都化成拟人的这些物品出现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萌吧。因为最近我看那个网上，我特别喜欢一张图，就是一个微笑的小茄子，那个茄子是一个玩具。好了，不能说远了啊，继续跟大家互动今晚的话题。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然呢也有发上来自己喜欢的歌曲的哈。另外呢要逢时播报，不羁之士以一己之力突破了10万。好，现在呢我们第一个逢时播报已经过去了，现在是12万多，继续加油，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好，那么接下来放首歌放松一下，这是一首英文歌 No Scrubs。 Always talking about what he wants and just sits on his broke ass, so no I don't want your number, no I don't wanna give you mine, no I don't wanna meet you nowhere, no I don't want none of your time, no I don't want no scrub, a scrub is a guy that can't get no love from me, hanging at the passenger side of his best friend's ride, trying to lie at me, I don't want no scrub, a scrub is a guy that can't get no love from me, hanging at the passenger side of his best friend's ride, trying to holler at m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trying to holler at m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but a scrub is checking me, but his game is kinda weak, and I know that he cannot approach me, cause I'm looking like glass and he's looking like trash, can't get with a deadbeat ass, so no

互动方式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么也欢迎到抖音来找我，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啦。很感谢大家会一如既往的守候在午夜情歌这个时间，因为午夜情歌呢会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每天最后一个小时。当然呢，每天晚上我都可以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也有新的朋友加入，所以呢很感恩。因为刚才看到聊天室里面大家在说，有朋友是谁来着，他说每天呢早上在聊天室献给了音乐广播，然后呢晚上还会献给音乐广播，献给午夜情歌，谢谢。当然还有抖音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要有多少人，而是一些熟悉的老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听听歌，分享一下故事，我觉得就很好了。要的就是这种午夜电台的范儿。刚才是生如夏花，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在我的歌单上按了监控。他说今天晚上的话题我蹲一首郭顶的歌，郭顶的水星记。哎，我今天还真的是准备了郭顶的歌，不过呢并不是这首水星记，而是这一首。那鉴于今天呢我们又凑巧把这个音乐的链接接上了，那就先放这首歌，然后再让大家猜盲盒吧。今晚准备的是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见你一面像一条平行线划破一边，可谁看见我这样决绝，像等了十一天 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哇，真的听起来就比较野的一首歌哈，来自郭顶。真的，今天晚上呢，我和夏花，生如夏花，歌曲适配度默契值又拉满了。我觉得以后每天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小测试，就是呢，大家可以预测一下我今天晚上会放哪一首歌，其实就随便乱猜都可以，然后哎，说不定哪一下就对了，就中了。只要能猜对一首，哎，那我们的默契值就可以满分喽。如果能猜中歌名的话，那就更好了。看到北京青春派，哎，这是新朋友吗？他说，据说呢，金牛座是多数是一辈子啊，这是按星座来论了。其实我刚才还在跟大家交流，其实星座也好，什么也好，作为一个娱乐，我们就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哈。但是呢，星座只能代表60%，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因为金牛们有着很顽强的毅力，喜欢稳定的生活，生活中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一直坚持下去，包括喜欢一个人。他们做事踏实稳重，追人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么火热，但是特别能坚持，而且会在生活中特别照顾喜欢的人。只要对方没有找到另一半，他们就会一直等下去，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也会一直怀疑自己，但不会轻言放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这个星座的人，但是我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专一是肯定的了，而且也会维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是我个人来讲，我喜欢的就是怎么说，我这个喜欢其实如果单纯的是用爱情来解释的话，不会长过一年。那么剩下的是用什么呢？当然有爱，但是有50%的责任，混着30%的爱情，剩下20%是延续下来的爱的习惯。这个解释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是我对于整个大的喜欢的一个分配配比。所以这些责任加上爱再加上一种习惯，而我呢又是不善于改变的人，我不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所以会维持很长很长的时间。好啦，那么你们的这个喜欢都包含什么呢？又会维持多久？一个盲盒之后继续跟大家讨论吧。今晚的盲盒，这我觉得应该比较好猜啊，很有年代感。看看我们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的朋友们有没有瞬间能够猜出来的。 就算付出了生命，我甘心为了你。两个人在一起，分享爱的命运，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你有最美丽的嘴唇，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我的 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我的爱绝对是永恒，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 今晚的盲盒，哎呀，还真的是没想到难住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呢依然有人答对。山外有山在聊天室里面第一个答出了名字，你是我最深爱的人。然后呢大家就说，哎，这是谁的歌？有猜张学友的，有猜刘德华的。但是呢在抖音上面狮子答对了，他说永邦，没错，就是永邦。这首歌也是很经典了，又是一首回忆杀。我觉得永邦有两首经典的歌曲嘛，威尼斯的泪，还有这首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就是好久不听，你再拿出来听回味一下，会觉得哇，唱得好深情。好，那么恭喜，那今天晚上的盲盒就归山外有山所有咯。刚才也看到大家的精选留言，关于今晚的话题，欢乐咖啡时光，他说想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吧，看心情和喜欢的程度了，不要说什么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就好，淡淡的喜欢最好，让彼此都保留美好的回忆。嗯，是的，其实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或者说历经千帆之后，可能真的会这么想。但是我依然觉得，如果我们的一生当中都没有经历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尝过所有酸甜苦辣的，这种爱情的话，会不会有点遗憾呢？思思他说，喜欢是浅浅的爱，爱是深深的喜欢。嗯，我喜欢，我喜欢你的这句话。还有很多很多，那你的喜欢究竟可以维持多久？或者说你维持最久的一次喜欢是多长时间？都可以告诉我。来吧，又到了我们树洞信箱的时间啦。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喜欢一个人究竟会维持多久？每个人对待爱情的态度都不同。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一份天长地久的誓言，绝不是随意开始，也不能轻易结束。其实一段感情有始有终才算是完美，如果随意喊停，那就没有了誓言的加持。可以随意开始随意结束的那种爱，那整个爱情

纸短情长，来自烟霸乐队。是的，纸短情长，我觉得这四个字就是最温柔的情话。一句话说出来显得太短，或者说甜言蜜语我们谁都会说，那些誓言美好的承诺，其实呢，我相信在你说出的那一刻也都是真的，但是纸短情长，时间慢慢的去流逝，很多很多的原因可能会让你这个誓言没有实现，让当初的那些海誓山盟也变成了泡影。所以呢，少说多做，但是也不能不说，所以浪漫也是必须的。烟霸乐队其实刚开始呢，就是主唱会有一点点跑调，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烟霸乐队就是一个把主唱踢出去就可以红遍全宇宙的乐队。当然这是一句玩笑哈，不过他确实唱歌有点跑调，后面就会越来越好。不过这首歌整体来说旋律感节奏感我都很喜欢。你睡了森林就安静了，哇，好像一个精灵说出来的话。谢谢大家还没有睡，因为都在等最后的晚安曲。当然呢，我们逢时播报已经乘以三了，现在是破了三十万六千九百多，现在是37万哈。谢谢大家，来播报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吧。第一名是不羁之士，哇，谢谢，以绝对的大比分领先。第二名泪落心田，第三名山外有山，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今天的晚安曲我要送出一首张芸京，张芸京的歌《情人节》。这个节是结果的节，是结束的节，也是结婚的节。喜欢究竟能维持多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就像这个结，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结果。不管你是结束一段感情，还是最终走向了结婚的殿堂，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到不后悔。好啦，今晚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晚安，明天见吧。 于是我在你身旁许下了心愿，用琴写了黑白键，写爱的语言，一起走过了许多年，两条平行线变同心圆，我站在里面，你在身边，不厌倦也不累。原来你的感情线早已和我相重叠，永恒是绝美共同画面，把我们的感情线全成一个情人节，幸福定格在指情人节，幸福定格。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